回望当年，我们无条件的默默付出，希望得到你们无条件的月费支持，请支持 My 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5。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主持黄仁达、黄毓民。 早晨，大香港早晨。咁今朝咧就有 Ian 喺度啦，有。我想讲 Emma， 有日朗喺度啦，咁有阿康喺度啦，新主持啦，咁啊第二个礼拜出现啦，咁样咁啊辛苦晒你啦，咁啊我啦，陈姐喺度啦，我哋四个喺度嘅，咁样咁啊兼金齐人咯，咁啊同我大亨讲，唔使你啦，今日咁样，咁你操权啦，咁样，咁就操权都紧要，因为呢6月7日咧就系、 拳 赛啦，咁就系力保健搏击之夜，咁咧根据阿小蔡讲咧就系咩啊？出龙猛兽，热血格斗咁样，咁人哋话点解唔系猛兽出龙咧？咁因为押韵都出嚟咁样，咁就拳赛啦，咁就喺6月7日，咁就九展嘅 Star Hall 就举行嘅咁样。咁点解一开始就讲咧？因为紧要啲嘅消息就系咧，300蚊飞就卖晒啦，咁样。咁就你哋想悭啲钱睇就冇办法啦。如果你 我都未买喎，死 未买，我唔知佢300咪跟住跳到500噶啦。跳到我，我就知800-1000就坐台啊嘛，咁样咁就平过阿 Jam 啦，咁样都冇理由唔睇啊。 又或者想悭钱可以睇亚视嘅转播， 睇亚视嘅转播，但你唔知 几时？300、500、800、1000噶啦。 哦，即系你跳到500就可以买500蚊飞啦，咁样咁就阿日朗就话你。即佢即日朗，日朗斯文靚仔啦，但係佢心底意思你啲死窮撚啊，睇亞視睇亞視啦咁樣。但亞視咧嗱，你真係冇留意大香港早晨啊。亞視其實咧就有傳5月29日就對接㗎啦，咁樣5月29日即係聽日， 係 啦。咁聽日咧亦都係另一個大型嘅社會運動，簡直係震撼全世界咧，就係、是、鬥慘一笨啊嘛。咁就係、是、扶老攜幼喊俾你睇，鬥慘一笨大遊行嘅咁樣，咁即係一個示弱嘅社會運動。动啦咁样，咁就主要系斗惨嘅， 系咁就系听日嘅下午4:30喺海富天桥往呢个正中方向嘅桥底开始就行到去呢、這个 对咩对咩，你唔好对住我， 行到去呢、這个政府总部嘅， 系啦， 去做一个试约嘅。 佢有咩诉求？其实我已经唔记得咗啦。 其实诉求就系、 是，好似我女 会，你有啲乜嘢嘅一啲即系生活困难啊，咁嘅你屙屎唔出啊都可以去嘅，我觉得 屙屎唔出都可以去， 系啊。 屙得出唔好去啊！唔係我驚臭啊咁樣，咁就因為即係針對住即係各類社會運動啦，尤其是阿肥仔嘅事件啦，喺度賣慘啦，即係賣慘嘅掩蓋者犯法啦，打感動啦，丁蟹咁嘅死樣啦，咁我哋搞咗示弱嘅集會咁一個遊行啦，遊行個路線都幾長嘅，咁就係由 海富天橋， 海富橋即係當日928時候，我哋喺度嗌咪嗰個位隔離就嗌就行對正總，咁基本上嗌咪都聽到嘅嗰、那個位係，即係你弱雞嘅大聲公都係聽到嘅，咁 但係個遊行個訴求就係對準政權啦，就同呢個教育局長吳克儉就請願，就促請當局秉公辦理，就唔好俾呢個三非肥仔留港就入讀學校。 當然這個示弱就都未夠弱啦，再弱啲就聽日取消咗佢仲弱，不過唔會堅搞，你都俾水乜打死我要突然間話取消，真係搞嘅咁樣。咁如果你聽日都死咁得閒嘅，咁咪落去咯。因為你有時嫌哎呀七一又熱又辛苦，行條路又遠，試下呢個由 一開始 entry level beginner 開始起啦，咁樣試下開心下先啦，咁樣咁啊見下水媽啊、秀慧啊佢哋咁樣啦，咁就亦都支持6月7日嗰個拳賽飛，我唔明白大家點解唔買飛，即係我自己都買咗啦，包台咁滯啦。咁就其實你都即係你見過可能你見過年紀大嘅人打拳啦，即係 Rocky 咁樣啦， 你又見過光頭佬打拳啦，你見過韓國人打拳啦，但你冇見過代言韓國婚紗鋪嘅人打拳啊嘛，啊唔係代言，所以即係賣廣告啊嘛，咁我都覺得哇呢個都值租喎呢單嘢咁，希望大家支持一下啦，咁樣咁就當係都唔係另外做 talk show 嘅咁樣，咁啊一路吹水，一路喺度打拳，你話唔開心咁樣，係咁已經咧，即係已經係啱巴 lock 死咗啦，跟住仲喺度搞鏡，仲喺度講個鏡俾你聽，咁嘢佢幾開心，實際咪咁就唔知啦咁樣。好，咁咧就呢啲就係一啲消息，唔係主要就話俾大家聽，300蚊飛賣曬吹咩咁樣，咁就嚇死老少。咁咧就都講下新聞啦。咁其實今日講新聞嘅，日日都講新聞嘅啦，悶悶啦咁樣。咁就今日講咗幾篇嘅喎啲嘢，我想講，即係今日講幾條料咧，都係一啲狹窄啲嘅料，但係又同公眾，即係你話係咪無關呢？其實我覺得呢個世界冇咩同公眾無關嘅咁樣。嗱，一開始就講啲都闊啲啦，講個公屋先嘅咁樣，又講公屋咁樣，咁好過講老人院啦，老人院都講咗幾日啦咁樣。老人院咧就第一日爆起啦，明報先爆啦，我哋節目有講啦。跟住尋日就封冚 IK 博，即係 K 寶啊，蘋果就追新聞美追啦，李慧玲又追啦咁樣。咁就冇，其實我覺得就當然啦，你唔係淨係針對政權咁簡單啦，你梗係劍指呢個劍橋護老院啦。但其實另一樣嘢咧，就我覺得有啲我唔係咁滿意咧，就我會覺得唔係話點樣加強咩巡查啊、監管機制啊、監察私院呢啲嘢嘅。其實因為我唔係覺得冇用，唔係其實我係覺得冇用嘅。而我覺得總的嚟講咧，其實最後咧你係冇辦法以一個自由市場或者經濟嘅力量咧去營運一個安老事業，因為呢個要愛心嘅事業啦，而呢個係一個其實基本上都差唔多必然蝕錢嘅生意，即係如果你有心有愛心去搞嘅話，所以我覺得最後唔係講加強監管，係完全唔可以搞呢啲私營安老院。當然你唔可以唔俾香人喺香港做生意啦，但係如果你政府搞到老鏈咁大啊，咁佢咪冇個相應嘅空間咯，咁樣呢個就我說法啦。但係都講咗幾日啦，咁今日都唔再跟落去啦。咁今日有單新嘅新聞啦，關於公屋嘅，咁太陽嘅頭條咁樣，咁就係咪阿康有料喺手啊？ 係 啦，太陽頭條咁就係房署出怪招咁樣咧，就愛嚟呢個捉狗嘅咁樣，因為就公屋咧而家 suppose 咧就係唔俾養狗嘅咁樣，咁就講咩咧佢？ 係咁，其實就。近排就有一啲公屋嘅狗主咧，就投訴就話喂房署咧，經常就去到一啲公屋嗰度就去洗樓，就去做咗好多嘢啦，就去引到一啲狗去吠嘅，咁就令到佢哋知道邊一家邊一户就會有養狗，咁就令到佢哋一啲住户就中咗一招，就會扣分咁樣嘅。咁其實嗰啲狗主就覺得喂呢啲咁嘅禁止養狗呢個規定咧，其實應該係好過咗時噶啦。佢覺得喂冇理由而家呢個時候都唔俾人養狗噶。咁講真，你哋佢覺得我養得奇奇你，你咪唔好理我咯。咁跟住其實亦都係喺2014年有啲數據都講翻，就係有570個租户都係因為養狗而俾人扣咗分嘅。咁亦都喺講一啲比較額外嘅 case， 就係2003年開始咧，就有一個話暫緩俾你，容許俾你養住狗先。咁嗰個數目咧，就由一個13300就去到上年嘅4200個。咁其實亦都反映咗即係房署佢會覺得你被容許養狗嘅數目越嚟越少，即係或者接納你嘅申請越嚟越少。咁佢覺得話咁樣唔公平喎，咁你佢就去咗房署度總部就去請願咁樣嘅，就覺得你哋可唔可以放啲狗一條生路啊，俾我哋養佢啦，咁或者養到死為止啦，咁先再算啦，咁。咁就大概就係咁啦。 因為就呢、這個就租約列明啦，即係公屋嘅單位就不能夠養狗啦，甚至你買咗單位都係咁話啦，咁樣呢、這個就又咁講，呢、這個先至聲明嘅，即係講到明唔俾咁。但係亦都坦白講啦，有狗主亦都係偷偷地養啦。咁有啲就申請咗暫一個可暫准原則嘅情況之下咧，就繼續養。咁有啲可能養到隻狗過身啊咁樣，咁就完咗呢一個嘅條款都唔頂。咁但係咧，其實亦都 房署亦都努力咁樣去捉狗啦，即係亦都盡可能用千奇百怪嘅招數。你頭先冇講，係 新 係 咯，係咯，呢單嘢最最特別嘅地方就係、是。 你先以為阿康咧鋪啊喺度，啊等我鋪個噴出奶啊，點解咁圓嘅？ 死啦！ 扭到去龍門口咧，扭到去龍門口李建王唔係歐偉倫咁，單刀橫傳咁樣。咁嚟講咧，其實個特別的地方咧，就係因為你理論上你係即係你而家公屋户啊，閂埋房門噶啦，即係又閂埋屋門噶啦，都唔係話以前嗰即係打開曬門啊，開曬即係開定鐵閘咁樣，咁變咗你都唔係好知屋裏邊發生咩事咁樣，咁啲又投訴養狗有狗吠，咁你捉就捉唔到咁樣，你無端即係會㗎，有譬如有啲例子報紙有寫敲門問，喂你屋企係咪養狗啊咁樣，咁我梗係話冇啊咁樣噶嘛， 冇啊，即係拎只公仔出嚟，你住咪咯， 係啊，即係有啲就係。因为房署都有啲巡查队咁就话你屋企有冇养狗啊？跟住咧嗰啲住户又串串嘴嘴，咁啊攞只公仔，佢呢只咪系咯咁样。你唔止咗职员咁样，佢咪系咯。跟住佢话我听到狗吠声，跟住佢仲要驳佢嘴。佢话我里面播紧刘德华啦，你又唔话刘德华喺度，对面屋啊有苍井空添啊咁样，其他佢嗌到咁样，咁咁样啦咁。之后咧就冇办法啦，咁啊开始出啲奇招咧，就疯狂洗楼，咁咧敲打。走廊嘅鐵通啦，即係做啲怪聲。你知道狗就個 alertness 好高啦， 打開啲門都吠啦，好多狗都。 係啊，開啲門又吠啊，咁樣陌生人啊，陌生人就未過咗都吠啊，咁變咗就令到就即係嗰個有滋擾，咁亦都房署嘅巡查隊都把握住呢一個特點咧，就可能敲下窗啊，敲下鐵枝啊，跟住咧就如果引到有狗吠，一引蛇出動啦，引到狗吠咧就埋去就哦人赃并获，你今次仲唔断正咁樣，就諗住係咁樣，咁但係即係。狗都唔一定隻隻都咁勁抽啦，即係有啲好鎮定㗎嘛，有啲處之泰然狗㗎嘛，喺公屋裏面我唔驚咁樣，我唔吠，我訓練有數，處之泰然咁樣，因為佢生出嚟已經唔係捉賊㗎啦，訓練咁樣係避開佢哋嘅。咁另外就跟住仲衰啦，跟住呢房署仲有高招，就播啲狗吠聲嘅聲帶，即係同列即係 都同類 同鄉啦，係啦同鄉引誘啊，開始用美人計。引誘喺度播狗吠聲，砰砰咁樣，咁就希望咧一呼百應啦，諗住咁樣，咁就用咗啲咁嘅怪招，就激到啲狗主就真係生蝦咁跳，咁就之後都有一啲唔同嘅請願啦，咁就都希望放過佢啊，唔好再咁樣做，因為一嚟扣分啦，即係最緊要冇 扣間分啦， 冇間屋住啦，冇間屋住，你而家人生就等於跌落谷底噶啦嘛，咁樣咁就亦都影響大啦呢、這個罰則咁樣。嗱呢、這個扣分制其實 仲有公屋嚟喎，你有間你有層公屋對條女都應該差啲咯。 系啊，哇！如果萬一扣分扣到冇曬，咁咪唔掂啊！角色咪佢調轉唔得咁樣，咁就因為公屋扣分制就都好多年噶啦。其實當時咧，公屋扣分制主要都唔係針對狗主，其實係針對垃圾屋嘅。係，即係以我喺呢一行嘅經驗咧，就針對垃圾屋，因為垃圾屋你真係吹佢唔漲噶嘛。佢唔係養狗啊，養曱甴係數以千計嘅。即係我自己都遇過咧，我都要幫手清垃圾屋咧。咁嗰啲。我清成點？你知公屋單位都有限 size 啦，即係肯定係細過我哋而家呢個 studio， 即係連埋出面嘅話咧，就肯得一半到咁嘅大細啦。我試過都會幫一啲即係 揾緊頭先只曱甴， 唔好講埋咁嘅嘢，你受惠聽到唔得了，係啦，冇呢啲咁嘅嘢，冇呢啲咁嘅嘢，唔好講埋呢啲咁嘅嘢，係唔知邊個野蠻咁嘅嘢翻嚟，尋晚六古惑仔俱樂部係咁咧。咁咧就喂一间好细屋三四百尺屋咧，跟住我试去帮人清垃圾咧，系垃圾站有啲绿色嗰啲嘅装垃圾嗰啲车嘅，装垃圾嘅车咧好大噶嘛，即系藏尸都得噶嘛，即系如果摆日朗摆六七个日朗入去噶嘛，即系唔止啦随时咁样。咁咧我试过系执咗八九车呢啲垃圾出嚟， 哇 三百零尺屋喎。好恐怖喎，係見垃圾，跟住咧，你仲喺個垃圾袋裏面仲係好多活躍嘅小動物喺度周圍走喎，咁樣。跟住我試過一次咧，就執完之後咧，我 你執 㗎？我有份執啊，咁我帶同兩位下屬啦，叫做咁樣，即係程序即係同事啦，但都叫下屬嘅，因為我做㗎，我係 supervisor 啦，咁樣。跟住咧，飛曱甴咧撲落佢身度咧，佢話：，曱甴即係撲咗我身度。 我同你讲，你张约就嚟到噶咯，你知我份人好小气噶，咁样咁啦，咁样诶，嗱、呢、這个针对扣分制，咁之后当然啦，养狗都受到影响啦，跟住而家出怪招去影响啦，咁当然啦，狗主都有唔同嘅招数去拆解嘅，咁样咁就系有啲，因为咧其实狗仔咧就一其实遇如果最容易废就系禁钟啦，因为有 friend 即系有朋友嚟有得玩啊，或者惊有贼啊咁样，咁好多一啲有养狗嘅公屋住户咧就拆咗个钟先，吓咁咁如果外边有人想即系登门造访啊，洗楼啊，或者可能有人传教啊，或者陈婉娴嚟问啊，你有冇啲伤情证等我帮下你啊，咁样可能系咁样拉票嘅时候咧，咁佢出边挂个电话喺度。咁有乜事咧就打电话入嚟啦，咁样就当系门钟咁样，咁都会有嘅。因为其实敲门可能好啲啦，以我嘅认知咁样，因为其实我日日都出去啲陌生屋企家访嘅，因为咁就都遇呢咁嘅情况咁样，咁就就有咁嘅新闻走咗出嚟。 同埋冇人喺屋企嘅时候又挂晾起个电话，又惊只狗吠。 系啊，即系其实又好惨嘅，即系你抽离晒成件事你。唔係，梗唔係，即係唔係喺個節目講評論，喺公屋養狗啱唔啱啦？規矩講咗唔俾就係唔俾啦。咁但係如果你講呢條條例啱唔啱，咁你梗係話可能會係過時啊。又或者係養狗啫。咁如果你養得企企理理，即係話你可能某個程度上話，可唔可以唔係勒死一定唔俾養狗，而係話如果你隻狗真係產生咗滋擾啦，你先至扣分。就 instead of 咧，一見到狗就扣分，即係希望可唔可以寬鬆啲咧咁樣。咁當然啦， 有情權咧， 有人梗係反對啦。即係譬如就話覺得公屋太狹窄啦，根本對只狗都係唔人道嘅。呢、這個咧藉口，基本上你唔中意狗啫嘛。另一樣嘢嗱，我先至聲明我唔係好中意狗嘅、另一樣嘢咧就係、可能影響一啲公共衞生嘅問題啦，屎屎尿尿啊咁樣。又坦白講，以我而家覺得，我覺得香港人而家養狗都頗文明嘅。其實都呢、這個問題都。還好，我覺得已經都係講得即係問題不大嘅咁樣。跟住另外講到即係除咗地方太狹窄啦，跟住狗吠聲嘅滋擾啊，等等啦，公共衞生啊咁樣。咁但係而家去到某程度上，又覺得都係咪係可以放寬咧？即係都即係有煩，譬如你話養一隻好大嘅狗，一隻去到金毛啊咁大狗，你話真係喺公屋單位300-400呎大單位去公屋嚟講，咁你又真係好唔人道嘅對只大狗。咁你養細狗啦，養啲 poodle 啊，養啲吉娃娃啊，養啲細狗咧 又嘈， 好鬼嘈喎，又真係 真係 嘈過你女朋友喎，嘈到哇嘈咗翻，嘈過黃羊，但我想講鬼攬嘈啊，又係咁呢個又嗱，我 fair 咁講係真係嘈嘅，即係你唔係公唔公屋嘅問題， 大小都有叫噶嘛， 係啊，唔係啊，大事就撇咯，大事啊，細事都嘈，因為泛民咁樣，即係唔係劉家雄咁樣，大細都嘈，咁又係嘅，咁樣咁呢個係真嘅。咁當然你話係咪要又係時候可以改下個例啊？咁我咁各有説法啦，因為譬如有人天生好驚狗嘅。咁呢個就唔關公唔公屋事啦，冇計啦咁樣。咁又好慘喎，你唔單止係公屋嘅，其實私樓而家好多嗰、那個唔知係咪公契啦，定係佢業主立案法團都定咗咧，又係唔俾養狗。即係咁啲狗又去邊咧？咁樣咁又唔俾養。跟住好多都趕咗住村屋啦，都係對啲狗個活動空間又係好啲啦咁樣。咁如果但如果在我嚟講，即係我先至聲明啦，我本身講咗我對我唔係太鍾意狗嘅，但我唔怕嘅，即係我會同佢玩啊，我會同佢攬埋一嚿啊，我冇問題嘅咁樣。咁但係點講好呢？但係我又覺得養狗係即係始終都係一個對於狗主啊，對於人都是一個寬裕啊，都是一個可以即係放鬆佢嘅壓力啊，或者都一個 精神寄託 啊，一個點講，一個即係一個愛心嘅宣泄咁樣，即係愛心嘅表彰顯啊 嘅 彰顯。即係其實我覺得呢個一個好事嚟，始終養動物都係好事。小朋友養動物就認識生命啦，即係不論係養乜嘢動物都好啦咁樣。咁我覺得呢個一個都係一個美善嘅事啦。咁我覺得如果可以容許都希望可以容許嘅。咁但係同埋另一個角度嚟講，咁你養狗都唔俾，咁你養狗又捉到咁緊，咁但係點解蕭有華又有另一個單位？ 住黎恩，唔知係咪，坦白講我唔知係咪，但係你捉人蛇又唔咁勤力，即係呢個好民粹咁嘅說法嘅，你捉人蛇又唔見你咁醒，喺度捉狗嘅圖冤巴閉咁樣，跟住你用一個招嘅方法去捉狗，咁你咪係搞到人最終我自己我睇得比較寬鬆，我覺得我都贊成將嗰個條例可以不如吞一吞啦，吞鬆少少啦，即係真係咬到人啦，真係影響公共衛生啦，真係有大嘅影響性啊滋擾啦，你先至再扣分，我覺得都合理啦，我覺得都講得過啦，即係有冇得咁樣調鬆嘅空間呢？另一個角度，在於社會管治嘅角度嚟講，即係香港人生活已經好凄慘啦，老人院又咁樣，地鐵又加價，跟住高鐵又起唔到，土瓜灣又掘到爛曬咁樣，已經生活好凄慘啦，都夜晚開電視又係冇微涼，又冇電視好睇，亞視又執笠，已經冇乜娛樂嘅地方啦，香港已經係冇乜嘢選擇啦，你唯一選擇就係不如去下其他地方嘅六四同埋睇拳賽啦，咁樣咁已經咧幾慘，再唔係睇少女熱線啦，咁已經係好凄慘嘅。 六四熱線咩嚟㗎啦？ 唔係咁，起碼多啲選擇嘛，有18區你揀啊嘛，咁樣連埋維園都19咁樣，咁仲有港大啦，港大又搞，咁你香港已經係生活咁壓迫嘅地方啦，冇乜娛樂啦，冇乜選擇，冇乜消遣嘅地方，其實你某程度上，如果你有個好啲嘅放寬啊，你起碼都舒緩咗一班即係狗主嘅壓力先啦。其實另一樣嘢擔心就係，在管治嚟講，擔心嘅就係，如果你突然間逼到咁緊，你將嗰個即係養狗嗰個條例，即係唔俾養狗嘅條例壓榨得咁勁，你又可能會擔心就係會有大批嘅狗被棄養，大批狗被棄養咧，跟住又一係懟曬出去社區，一係咧你就攞去拍曬佢，一係就要搞到可能有唔同其他組織要搞收養啊，又要喺度做分配啊咁樣，跟住收養嘅可能又係公屋户咁樣，又 無限輪 交換咁樣，又可能製造咗其他咁嘅麻煩出嚟。咁如果可以都係相安無事嘅，又何不寬鬆少少去處理咧？咁當然如果你寬鬆處理唔到，咁點咧？你試下揾陳婉嫻。你试下问陈婉嫻，系啦，呢只狗我养咗9年， 可以居港权， 系啦，有冇个居住公屋嘅权利咧？咁样，跟住你睇下，嗱，佢冇喺顺利村哈哈爆爆，你拍唔到条 YouTube 片，佢㧬其他狗仔，佢唔谂住要读书，唔使同佢做咩测试，嗱，想住啫，咁你问下陈婉嫻好唔 OK？ 咁你大 佢又喺香港出世， 系啦，咁如果你都觉得揾陈婉嫻难揾，因为佢个办事处系闩门嘅，咁样，咁听日咧你就可以嚟呢個視像大會啦，就嚟呢個愛護中心天橋，咁你就連同一班小朋友啊、老弱傷殘啊咁樣咧，就一齊去呢一個嘅遊行咁樣，短短地嘅啫咁樣，咁就希望大家都會出席咁樣，咁就呢個咁樣啦，希望大家都留意一下。咁我哋休息一陣，翻嚟講 國泰 好。